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3集。大皇子听见动静，调转马头，问道： 怎么回事？ 忽然，席次里一支冷箭射在汗血马的屁股上，顿时鲜血长流，汗血马吃痛，猛地朝沈觉和魏德二人冲过去。大皇子达然失色，使劲想拉紧缰绳，汗血马却不听使唤，不管不顾地朝前面冲。他嘶声大吼道： 闪开，快闪开！ 马蹄踏地，溅起飞扬的尘土，嘟嘟之声犹如擂鼓。沈觉和魏德几乎能感受到地面的震动，他们离得太近，根本来不及躲闪。沈觉瞳孔紧缩，魏德吓得面如土色，眼睁睁地看着铁灰色的马蹄迅速地逼近。霎时间，魏德脑子里电光火石的一闪，枯爪似的手死死握住沈觉的手臂。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，魏德将沈觉拉到身前，他竟然想以沈觉为肉盾抵挡马蹄。魏德大睁着眼，眸子浑浊犹如深潭，里面映着沈觉苍白的面容。沈觉来不及挣扎，马蹄声已经近在咫尺，一只凝着寒光的羽箭骤然横空出世，越过沈觉的头顶，射入汗血马的头颅。马儿嘶叫着跪倒在地，巨大的身躯在地面上滑行，堪堪滑到沈觉和魏德的身边，溅起的泥尘落了二人满头满脸。大皇子尖叫着被甩了出去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沈觉扭过头，远处一个面容冷峻的青年骑在马上，长弓还举在手里。大皇子摔得头破血流，脑袋晕了半晌，小腿的疼痛后知后觉地涌上来，很快铺天盖地一般占据了他所有的神经。 疼，疼啊！ 班子们惊慌失措地围上来，魏德拨开众人，一面喊着传太医，一面查看大皇子的伤势。另有几个班子七手八脚地把司徒锦从马上拉下来，推到魏德跟前。 公公，此人射马救人，却害大皇子落马，当如何处置？ 沈觉抿了抿唇，向前西行了几步，叩首道： 司徒校尉为救人情有可原，还请公公从轻发落。 司徒锦平静地跪在地上，仿佛遭临大祸的不是他一般。 胡闹！ 魏德一声厉喝道： 咱家区区贱命，岂能与殿下金枝玉叶相提并论？若能换殿下安康，便是舍了咱家这一条性命又何妨？身为校尉，轻重不分，应该治罪。来人，来人，把他押往天牢，听候圣上发落。 沈觉咬了咬牙，没有再说话。纵有再多辩驳，也都败给了人微言轻。他不过是一只蝼蚁，保全自己尚费尽心力，如何再救一个害皇子落马断腿的人？尽管他救了自己。沈觉沉默的模样看在魏德眼里，这年纪的小孩要么血气方刚，嘴里一大通屁用没有的兄弟情谊，有恩必报，实则自不量力，飞蛾扑火；要么缩头缩脑，遇事就躲，没有胆识，特别是在宫里头遇到些不为人知的阿扎事儿，被吓破了胆儿的，说话都说不利索。这个孩子眼见恩人被捕，有胆站出来说话，可见不是个忘恩负义的，拗不过他的意思，也不强求，可见是个识时务的。魏德心里提起几分兴味来，将沈觉从地上扶起来道： 起来起来。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？ 机会来了。 沈觉压住狂乱的心跳，道：“ 奴婢沈觉，在前西寺所当差。” 沈觉，是个好名字，谁给你起的？ 魏德难得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 是奴婢的娘亲。” 沈觉面不改色地扯谎：“ 娘亲读过一些诗书。” 读过诗书的女人，要么是宅门里的闺秀，要么是妓馆里的妓女。宫里的太监一般都出身低贱，要不然也不会干这般断子绝孙的勾当。魏德心里了然了些，道：“ 哦，那你可认字？”“ 认得一些。” 沈觉不知魏德用意，谨慎地答道：“ 嗯，好，不错。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”啊， 贩子们抬着担架把大皇子搬走了，几个姗姗来迟的太医随侍左右，不住拿帕子擦额上密密麻麻的汗珠。现如今御医是个堪比刺客的高危职业，动不动就是朕养你们何用，治不好就陪葬，劈头盖脸的砸过来。更何况这是皇上耕耘多年好不容易养出来的一根独苗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们通通都得跟着掉脑袋。魏德敛了神色，屈步跟了上去。沈觉本想跟在后头，早已想好的说辞顶上嗓子眼，却被胸中的耻辱感死死地压着。沈觉心乱如麻，双拳紧握，张了张口，最终仍是没有开声。毕竟是14岁的少年人，骨子里的傲气磨不灭，即使卑躬屈膝地折下腰杆脊背，还是硬的。只有打泥堆里爬出来，觉得自己天生命贱，才能毫无负担地奴颜鄙膝，笑脸迎人。沈觉的功夫还远远不到家，纵使收敛了傲骨，也做不出那等讨人喜欢的笑模样。沈觉样样地回到前西寺所，远远地瞧见夏侯烈坐在顺真门的门槛上伸着脖子望，心里不自觉地暖了暖，像烘着热炭一般熨帖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在外头经历再多的刀光剑影，不就是为了回到家被撵着耳朵说一声：“ 死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 夏侯炼看见沈觉眼睛一亮，忙迎了上来，待瞧见他血迹斑斑的衣袖，大惊道：“ 你不是说你不刺那个啥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” 他不说，沈觉自己都忘了自己还受着伤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伤口道：“ 没什么，只是磕破了点皮罢了。” 说着白了夏侯炼一眼道：“ 我是会仙法还是怎么着，众目睽睽之下取其项上人头？” 他没干傻事，夏侯炼安了心，把他拽回屋子，一面拿绷带和金疮药，一面问道：“ 那你干什么去了？你看到魏德了吗？长啥样啊他？”“ 就普通人那样。” 沈觉头也不抬地回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